好啦，咁即刻嚟啦，阿君啊，阿君。 Hello。 喂 ，Hello， 你好。 喂，咁我讲翻我96年啦，就啱啱入行做地产， 嗯， 唔系好大间啦吓，即系上市嗰间啦。咁啊，粉岭区， 系、okay. 拖头翻咧就咩都唔识噶， 嗯。 主管咧就话你要拿就嗰时去啲吉本度睇睇啲间隔啊之类之类啦。 系， 我系颇勤力噶。咁我咧一攞咧就攞咗好多条锁匙，粉岭都好多个屋苑噶。 嗯， 咁我就谂住一日就睇一个， 系， 好似第二日嚟嘅翻工。 嗯， 睇到差唔多都5-6点噶啦。咁我又唔知道要揿钟嗰啲嘢噶，因 为 冇人教过我。咁我就只不过咧系觉得，如果我要开门啦，如果里边未搬走啊，或者我攞会唔会攞错锁匙咧，咁我就会尴尬。咁所以嚟讲咧，我就会望下个门口咧，似唔似有人住啦。 但其实全部都系吉噶啦，应该。 理论上系噶， 系 吓，即系睇到好多个盘都冇乜嘢，差唔多6点零钟嘅天黑。 嗯， 咁我都冇谂住有避忌嘅， 系 冇嘅。咁啊，去到某个单位啦，我好记得系6楼嚟嘅。想插住锁匙入去之际，咁我就咦，点解见到门口有地主啊嗰啲咁嘅嘢啦，同埋有张地毡咁样嘅。 系， 咁我就唔系好识分。颇唔颇旧啊？会唔会里面有冇人啊？咁样啦，咁我唔知做咩喎。嗰个单位我揿钟，冇人喎、啊。咁再揿都系冇人。咁啊想开啦。 系啊。 咁开下咧，咁我电话响啦。咁、我主管话：你去到边啊？天黑咯，唔好睇唔夜啊！咁样。 系。 咦，都系、啊。反正我都够皮啦。咁我嗰日就冇嘢嘅，走啦。 咁即系冇开到就已经走咗啦。 冇开到系啦，啱啱电话响，好巧。咁跟住之后咧，第二日就有个师妹啱啱新翻工。 系。 咁佢就俾我迟2日嘅啫。佢又得闲喎嗰日，上我架车咁啊，兜一兜你去我哋啲盘嗰度啦，咁睇一睇个环境啦。咁、如是者都入包含嗰个屋苑嘅吓，咁亦都系差唔多天黑咁滞噶啦。上到去，我主管好似有啲犹豫嘅。嗰层楼咧，咁啊出 lift 啦，咁我就见到我主管咧就喺个心口度就唔知拍一拍咁样，咁唔知咩事嘅我都。好啦，佢开门，佢开到。我就未入去嘅，啲、吉盘太耐就会冇晒灯嗰啲嘢噶嘛。咁、一入去咧就右手边系厨房嚟嘅，咁即系有条巷咁先入去厅啊啲乜嘢啦。咁我主管好熟手，一入咗个厨房嗰度，个大仔喺嗰度嘅，咁啊试下得两得，咁我就仍然掹住道门嘅，因为嗰个楼梯有灯光噶嘛。个师妹咧一支箭咁冲入去咯，就会棘到啲嘢。咁黑掹掹噶，咁啊得翻少少光，我就望到地下咧，即系好似好多公仔好凌乱咁样嘅。似乎系嗰啲大仙啊、观音啊之类嗰啲公仔啦，咁佢又踢到啲玻璃咁样，我又哇好黑喎，头咧就啪啪两下，喂唔好电啦，走啦咁样，即系可能佢都知道 事，即系 feel 到啲嘢，佢觉得 系啦，我掹住门咯，唔入去啦，咁啊出翻嚟，哇好冻啊，我师妹话，佢话会唔会啲人唐家睇完冇生冷气，会唔会啱啱睇完就即系唔系冇生冷气，啲冷气未走，但 系 冇电噶嘛，大家都冇讲嘢啦，咁啊翻去啦。咁我就觉得有啲问题嘅，咁我就睇电脑啦。咁原来呢，我哋右上角呢，即係皮果盘有问题呢，就会斩下斩下斩下嘅。 Okay. 即係提你咁样啦。 有问题意思就可能系啲空炸咁样系咪 诸如此类啦。咁变咗嚟讲呢，我就记得啦。记得就唔会去㗎啦。同埋睇个价钱都零舍平嘅。 喂，咁但係写住乜嘢呢？呢、這个资料系乜嘢呢？呢、這个地方。 高咗。 真系写住有高 咗。斩下斩下斩下咁样。是啊，咁亦都唔考究之前发生咩事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哋成日都要 update 啲业主㗎嘛。咁见到咁平呢，咁我又 update 下啦。咁好笑嗰个业主呢就话，咁啊你睇下再平啲啦。咁我就话有人睇过诸如此类啦，有个价钱啦。咁佢话平啲啦。咁佢记得我系边位啦。你睇有就客上去睇你咪咩价都还俾我啦。咁好少业主会打返电话落嚟搵返你嘅情况系点㗎嘛。过咗两日呢佢就搵我喎。咁就话点呀睇过有咩问题呀、有冇客啱呀。咁我就打出常上啦，话你執執佢啦咁样。其实我都冇入过去 㗎。 我、你讲地下啲公仔咁讲。 哦，佢自己讲啦已经。 係啦，咁乱好难咩㗎嘛，你知咩事㗎啦。咁咪话咁啊。我尽量啦咁 样。哦，即系有犹豫位嘅。 系啦，尽量变咗嚟讲我八卦啦嘛，一直系咁跟 住。系啊系啊。 咁好啦，佢又打嚟揾我咯，再过多一日。阿乜小姐，我已经执干净晒噶啦，你揾日正12点带我上去啦咁样。即系亦都系咁样讲啊，即系仍然同佢 follow 住啦。咁好啦，又过多一排，我听到我同事讲电话。咁又系讲佢呢个盘。有时喺耳仔听咯，啱啱讲到咧都差唔多还价之类啊，咁啊业主落埋嚟添，佢话、你哋快啲搞掂佢啦，我唔再上去噶啦，你真系好牙烟噶嘛咁样。咁然之后我听到佢哋个对话咧，原来我个同事都冇客嘅，即系只不过系想 知道發生咩事， 即系錯下佢啫，其實係 係啦係啦，即係佢以前又養 鬼仔， 係啦，跟住咧就可能唔得啦，即係養到可能唔知一隻唔夠啊，兩隻咁樣之類啦，就請咗好多神嘅嘢嚟 鎮壓住， 發咁嘅嘢，咁但係地下咁凌亂咧，就應該係大戰過後嗰挺嘅， 哦， 係啦，咁好啦，即係不了了之嘅呢件事嚇，咁如是者。咁佢隔篱啲单位都放盘嘅，咁佢都冇留意成层楼咧系冇人住嘅，有八个单位噶嘛， 都冇人住嘅， 都冇人住嘅，全部唔系搬走咧就放盘卖啊租啊咁样。咁嗰个单位嘅隔篱咧吓，有个系 full furniture 嘅单位就 系 放租嘅，咁我都上过去，我觉得嗰个盘系几好嘅，啱晒啲唔想即系玩个 keep 入去住咁 样啦。 咁好啦。咁佢兩個單位都係向西㗎吓，表明呢點先。咁佢隔離個單位我都入過去嘅。大西斜嘅情況下冇可能凍㗎嘛。 係啊。 唯一解釋就係話可能有行家睇完就冷氣未走咁樣啫。咁 OK 啦。咁如是者呢我就介紹咗個大學生去住。咁我懷疑佢都有問題㗎，即係你隔離有事啫。我唔会会咩㗎，咁我有生意冇理由唔做，咁佢又鍾意。咁业主又一拍即合搞掂。咁样。好啦，咁就入咗住。咁都冇問題㗎，咁樣完咗呢個deal㗎啦嘛，咁我亦都唔會點樣跟進啦。但係佢另外嗰六個單位呢都會有個房㗎嘛，咁亦都會同啲客去睇啦。咁有一次撞啱嗰個學生，佢就啊乜小姐呢度呢，你可唔可以同我看間講講樓，叫隔離唔好咁嘈啊咁講。我話你呢邊隔離定嗰邊隔離啊咁講。咁係話呢嗰個囉，即係嗰個單位啦。哎呀差啲噏咗出嚟。咁我話好啦，我盡量啦。我话你自己可以同佢讲噶，哎，我同佢讲过啦，下边成日都话上嚟跟进跟进，但系都对冇件事，我谂住呢度静我嚟读书嘅啫。 但佢唔知冇人住噶，其实 系唔知噶，咁佢可能早出晚归啊，咁佢同下边嗰个看更讲过，晚晚开 party 话隔篱， 哦， 着灯噶， 着埋灯添啊， 吓，咁我话会你见到啲乜嘢啊？佢话啊好嘈啊，夜晚咧一到十一点打后咧礼噶啦，唔系打麻雀咧就开 party 咁样啦，我又唔识隔篱，我唔冇理由揿钟噶，咁我喺我个厅度望过去咧，咁佢就有啲纱布咁样嘅，见到里边噶吓，即系见到里边啲人影行嚟行去嘅啫。有電視有剩，但裏面是沒有電視的，沒有電視的，亦都沒有電的。 Okay. 大家知道什麼事的了，全部人都，即是同事和那些看更都。那我說看更有沒有跟你上來跟啊，說就說跟了咯，我都跟我業主說的，都想不住啊。如果再是這樣呢，真的退租啊，你幫我搞啦，那我就要搞啦。因為這個deal是我的嘛。聽就算啦，我幫不到什麼的那個 moment。跟住有一次呢他就已經搬走了，他經過我店頭跟我說，他說我搬了啦，你知不知道隔壁什麼事啊，這樣說。我說你見到什麼，他就說成日都開 party， 那我呢就有一天剛才聽到隔壁開門，那應該是行家大人上去看樓的，那我就順勢出去啦，諗住跟隔壁的業主說說你夜晚不要那麼吵啦，你忍不住，怎知隔壁是沒有人住的，你知不知道啊，問回我。我是什麼？ 你扮不知 道。是扮不知道 咯。几冇職業道德啊你你真係。 嗱以身為心，佢隔離個單位咋嘛，我冇介過啊，但我諗住呢個單位都冇事嘛，就客囉，可能成個單成個成層樓啊，冇乜人氣。 喂咁其實發生咩事啫， 咪就係頭先。 即係除咗個養鬼仔之外，咁都係一家人啫，咁但係牽涉到其他人㗎喎，講 緊。係啦，成座啊。 係喎，成座。 成層啊，七百樓冇事㗎，即係嗰層樓嗰個六號 flat。 係 係係。又死跟住之後呢，我每次睇親樓呢都驚㗎，都因為嗰層樓裏面就唔係話零舍平，係嗰個單位平啫。其實我咪呢間公司做嘅時候已經係放曬盤㗎啦，八個 flat 度，咁變咗嚟講呢就好記得囉呢單嘢。 咁而家仲有冇人住㗎咁多年頭？ 我就唔清楚。咁我講返關於嗰個盤關我事嘅嘅三個經歷呢，我就最清楚啦，當然。咁但係呢零星落索都有啲同事關佢哋事嘅情況下呢，我都知道成個故仔嘅，咁我都諗住都讲㗎喇。 好啊。 咁今日讲中集先啦。 好啊。 OK， 咁上次讲到大学生嗰單嘢完咗啦。 係啊。 咁好啦，我喺96年入去呢間公司做，去到97年呢我都仍然喺个区㗎。咁呢个盤呢到到我走呢都仍然仲喺度㗎。係。咁我哋唔会又成日諗住呢个盤而去做嘢嘅。咁有时呢盤呢真係要推介，真係会推介到嗰栋楼啦。咁我记得啦，係嗰年里面嘅事嚟㗎啦。我唔记得有些年日子啦，都係夏天啦。咁我就要，我哋叫射盤啊， 咩意思啊？ 射盤即係一次過帶好睇好多個盤，希望嗰日裏面呢就搞掂佢嘅，因為驚佢返去諗嘢啊，又會改變主意啦。通常我哋都會係盡快覺得嗰個人客呢 有意思呢都会即刻 closing 嘅希望。 是是。 咁好啦，有一次呢就有一对夫妇同埋个女，咁呢就嚟睇楼，咁我就介绍到都好多盘嘅。咁我心目中呢都系諗住希望佢买呢就买嗰座楼上几层嘅单位，唔系嗰个 flat。但系都系向西嘅，但系啲网友好犀利嘅，查到噶啦。 系啊，写出嚟啦， 真系。 嗱，我希望咧，即系啲网友唔好亦犀利写咯，因为呢个单位咧咁多年以嚟，据我所知啦，因为我成交咗卖噶，我认为佢哋仲喺度住噶、哦，所以就真系就算估到都唔好写啦。 高抬贵手啦 吓。唔该啊，真系。 O K O K， 睇楼啦，睇咗好多个盘，都身水身汗啊，嗰日，即系我带咗好多锁匙啦，咁当然亦都有啲要约业主噶啦。咁、我咧其实就想推介上面嗰个啦吓，唔系嗰个 friend。重复再讲一次啦，咁但系六楼咧嗰个 flat 系有条锁匙嘅，都要去啦。不断睇紧楼期间都打电话俾我心目中个 target 本个业主嘅、 哦， 打极都冇人听，冇办法啦。最拉尾咧，唯有真系要去六楼睇嗰个单位啦，因为一样噶咋、 嗯 啊。不过话俾个客听，唔系你买呢、這个就买楼， 即系大概个位置、个方位咁啫嘛，系咪？系啦， 不过系上几层咁样。都系睇到夜晚八点几，我记得好记得嘅，因为饭都未食噶。咁、去到。由二出 lift 啦，又系嗰度啦，咁仲要系同一个方向。咁其实我开紧门嘅时候咧，个心目中都谂住嗰单嘢嘅，望到嘅其实都。咁但系咧，身水身汗系行到热嘅啫。咁我咧开门，其实开唔到嘅开头，唔知我紧张定点啦。佢嗰个女女咧就话：姐姐你好冻啊！佢见到我打冷震、我都唔知系咪噶当时吓、我话唔系，流紧汗咁讲。不如唔好睇喎。即系开咗两下三下都开唔到，跟住咧嗰个妹妹咧就话：你咁冻，不如走啦咁样。咁、我走啦走啦，一拧转身开到个闸，咁啊入到去啦。咁梗系嗰个客人咧就话：不如睇埋啦，横掂都开到。咁佢哋梗系唔知咩事啊。咁啊去系入去啦咁样。咁有电嘅嗰单位，亦都系一个吉盘嚟噶，系冇人住过噶吓、可能买咗翻嚟再卖咁样咯。睇完之后咧，个客唔肯走啊、觉得几好啊间隔。同埋都系向西噶吓， okay. 但系浸浸凉嘅，又系嗰个解释啦，可能啲冷气未走嘅啫，即系行家都有锁匙。咁、OK 啦，咁我见到佢有啲兴趣，我就希望喺嗰个单位嗰度讲晒买楼嘅过程啊，因为佢哋第一次买楼，卖几多钱啊啲咁嘅嘢啦。好啦，喺嗰个单位搞掂晒，订都落埋，条链系新噶嘛。咁因为收咗佢个订，就叫佢翻屋企等消息。咁通常我哋就砰砰声搵业主噶啦，咁、业主唔喺度住噶嘛，于是即去咗个业主屋企啦，咁唔喺嗰区嘅，搞完啦，签晒成雕噶啦，咁跟住咧，佢话你咁夜你怕唔怕翻去粉岭？问我系咪住粉岭？我话冇问题噶，咁样我自己翻去惯噶啦。 边个问你啊？业主， 业主、买家翻咗去噶啦，系、等我消息噶咋。 哦、OK， 咁跟住之后我话唔惊，我 OK 噶，咁样翻去啦。到我落楼之际，我就问一问佢啦，啊，你哋今日真系好夜翻啊，咁讲。因为佢系住另外一区啊，点解问啊？我成晚都喺度，哎，我知咩事啦？ 点解咧？ 你明唔明啊？我打极电话咧，系冇人听啊，跟住犹豫紧会唔会系一定要去嗰度咯，即系一定要去六楼咯。其实如果佢有人听，佢过到嚟开门，我就唔使去六楼啦嘛。 哦， 因为卖都唔系卖嗰间，我系卖佢楼上啫嘛。 咁即系点都要去入一入去啊？ 点都要去一去六楼咯。 呢、這个谂多咗就嘛， 只有冇理由去我成晚都喺度，电话冇响过。 哦 ，OK 啦，完咗你讲我有少少寒咯，当时个心，咁我都唔理佢噶啦。即系我喺嗰段时间咧，有时都会撞翻个卖家噶嘛，又八卦咧问佢啊 ，OK 好唔好住啊？嗰度咁讲啦，都几好啊。我老婆又有咗落咁样，提我话啦 ，OK， 好啦，第三个都系关我事嘅，都系同呢个单位有啲拉楞噶啦。大家都知道六楼啦，嗰个单位啊。咁其实佢楼下 exactly 嗰个单位楼下，呢、這个我唔怕讲，因为应该冇人住嚟嗰度。咁即系五楼啦吓，咁咧就放盘，亦系有锁匙嘅。连随睇五楼之际咧，照推介啦，反正五楼六楼都卖紧嘅。咁、如果嗰个唔啱嘅，六楼平啊嘛，系咪先？即系啲人就嫌嗰度西斜啊。咁、其实五楼咧都凉浸浸嘅，都系嗰个原因啦。我谂住，咁好啦 ，OK， 咁我就收咗单边订。咁去揾业主五楼嗰个吓，咁佢又都系住第二区嘅，咁我就去同佢 negotiate 价钱啦。咁其实就争几万蚊嘅啫。佢咧就话我都放得平噶啦，你唔好再压我价，即系五楼个业主。咁我话我客真系加唔到咁讲啦，咁佢话因为咁咯，减价都得。佢就话要收个客多啲订， 多啲钱傍下身先，即刻咁样。 系啦，咁一般都5% 乜都够噶啦，因为离印各方面，就算去塌。都唔使赔啊嘛，即系唔使发伤啊嘛。咁、 okay. 啊， 我试下啦，不过机会唔大噶、哦。我又谂喺度谂啊，死啦！咁嘅情况下，我真系唔知点做嘛。我希望真系丢成噶嘛。咁我梗系打电话俾主管，佢咁嘅情况点样啊？佢五楼啊，喂，佢可能知六楼单嘢噶，咁讲，你试下用呢样嘢吓佢啊，咁讲。 哇，咁衰！ 咁我就试下啦，因为我真系惊个佣有问题噶嘛。你叫个客俾多啲订，好奇怪咯。咁然之后咧，我就同我儿子讲，嗱，倾过啦，你知楼上咩事噶啦，我试下讲嘅啫。 跟住佢点讲？ 跟住佢话，我咪就要收多啲订咯，咁样。 哦。 我更加唔明。咁好啦，结果都系我减咗少少佣嘅嗰单雕，定咗嘅。咁但系个客翻去补订噶吓，都几多啊，补都差唔多成 10% 啦。咁、我唔理佢啦，咁 S&P 过后就一定 commission 噶啦嘛。但系 S&P 之前真系塌啊。 点解咧？个客点解塌啊？佢知道啊？ 我问佢点解，佢话佢搞 mortgage 嗰阵时啦、透露咗少少嘢。佢话你呢个单位咧，即系佢啲银行通噶嘛。 系啊。 佢话三个月前又有一单咁样，嗰、个系个客嘅问题 ，mortgage 唔嗰啲料唔靓啊。咁但系提一提佢，个客啲料靓与唔靓唔关我单位事噶嘛。咁、可能咧即系太多古仔估计啦吓，都唔知个客就话塌都算噶啦咁样。原来嗰个单位系塌咗三次订嘅。 哦 ，total 啊，系啊。 是啊，好短时间㗎咋。你哋如果查条到聽呢，而家都未丟到㗎，我諗。即係咁多年以后啊、我唔敢肯定啊，而家因为我冇做啦呢行。 虽 然之五楼嘅单位都係賣唔到㗎，但係个业主呢就盘盘盘盘嘅。 因为佢收咗几次订啦嘛，已经。 係啦。咁我终于明佢嗰句说话啦。即係我用六楼压佢嘛，跟住佢话咁我咪要你收呢订囉。咁样。 嘩，佢攞住人哋呢啲嘢。嚟收个订，即系话几次都系咁讲。 其实嗰个客本身个订都唔少噶啦，都俾到5%噶啦。咁、但系加到成 10 喎。 哇！佢咁样几次都好过真系放咗层楼。 到到我离开嗰区啊，佢都系未买到嘅，但系佢收咗几次订咯。 咁咪咯，都几十万啦。 几好噶。 咪咯，咁样几啊执几十万。 系啊，其实咧，即系叫做都有叫做喐过呢个盘啦，因为我哋。每关于嗰个盘有啲咩资讯都要打落电脑嘅，大家都知嘅。咁咧就有个师兄，有一晚都成十点几，我哋准备删铺。咁、见到师兄翻嚟，系好嬲咁样咧，就打电话俾个业主。咁、我哋都唔知咩事嘅，就系、因为得翻个师兄啦，我同埋另外一个同事三个人嘅啫。咁、夜晚冇咩做噶嘛，咁啊听佢讲嘢咯。咁我哋做个动作咧，话可唔可以揿 speaker？因为知系嗰个单位啊嘛，咁我哋八卦啊嘛，佢就做示意我哋可以，系咁闹个业主。即系闹六楼嘅业主，佢话乜生你摆咗阵，你要出声啦咁讲。咁嗰阵时其实已经执干净晒地下啲公仔噶啦，执干净晒好干净噶啦。你门口个符咧，你就唔搣咗佢，你净系搵嘢喷咗。咁人哋都知道咩事噶嘛，即系仲有嗰啲即系少少嗰啲黄纸喺度。啊，呢个我反而唔怀疑，真系门口。咁但系咧，佢差唔多卖掉噶啦，即系已经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到 last 咧。就嗰對夫婦，即係佢客人，就帶埋個未來外母，因為結婚用嘅，就上去望多次個單位，都已經差唔多落訂成嘅啦。咁嗰個客咧就同我個師兄咧就喺個廳嗰度傾緊偈咁樣啦，即係試下啲冷氣啊各方面。咁但係佢個未來外母咧就入咗廚房，就一打開嗰個衣櫃就嗌咗出嚟，即 係 你開衣櫃咧就有聲噶嘛，佢嗌咗出嚟，我師兄都唔知咯，跟住衝入去話 ：Auntie 咩事？佢話：喂，佢自己都打一突啊！即系有件毒黄色嗰啲道士袍咧，十字形咁挂喺度。 哇，唔系啩？ 即系 好惊喎！ 当时听到，跟住之后咧，你知唔知道业主反应点样？第一句就问嗰道符有冇甩到？ 哦， 即系其实系十字形啦，咩都冇噶嘛。 系啊， 咁佢就系嗰度有得冇，嗰度冇黐咗道符噶。 嗯， 系啊，哇，几寒啊而家。 哇，咁佢点解唔整走埋佢啊？吓死人噶！ 喺个衣柜里边啊嘛。 喂，咁你都会开噶嘛？啲客系嘛？ 好少嘅。 都唔系啩？都会。 嗰、那个系入场柜嚟嘅，即系发展商。 唔系，我知啊，但你睇楼，你乜嘢都开嚟睇噶啦，我自己睇楼都会噶啦，基本上。 吉嘅单位好少嘅，即系除非佢仲有啲旧家私咧，都会睇下里边有啲咩垃圾啊咁样嘅啫，即系唔会怀疑你发展商送嗰啲入场柜啦、一般都唔开嘅，但系佢系开咗之后咧就。几惊吓嘅一个画面，咁我都系当然都唔会上去八卦咯。呢、這个就系听住我师兄咁样讲咯。咁但系呢单雕唔关我事，我唔知 内 里点样啦。就系咁咯。其实零星落索都有啲关于呢个单位，但系就我唔系太清楚，我就唔讲啦。 好啊。又系你阿君，好，地产界阿君啊。 喂，今日讲第三集啦，系嘛？ 系啊，嗱，第三集咧，之前我要讲少少嘅声。 好， 由于可能你哋嗰个节目太过受欢迎啊。 点解？ 咁咧，第三集咧，其实关我啦，另外仲有个同事， 系 两个主角嘅。 系。 咁咧就唔知点解啦吓，嗰个主角就揾到我。因为都好多年冇见嘅啦，咁、 哦、 可能佢有听啦，佢就、 哦、 你会唔会第三集讲我哋个故仔？系啊，我想讲啊，佢话我仲喺嗰度搵紧食噶， 哦， 唔好讲啦。 O K， 嗱，咁为咗即系尊重佢啦，咁我都谂住唔讲嘅。咁但系点咧，都讲下另外一单啦、 啊， 地区噶啦，试下咳先啦。 好啊， 嚟咯， 你啦，梗系 嗱，年份咧大约都系98、99咁上下啦。 嗯， 因为嗰阵时度都好多银主。咁我就喺东九龙啦，九龙湾某个大屋苑。 九龙湾啊， 系啦，咁阵间我会开估噶啦。 嗯， 咁好啦，咁有一朝咧就得翻我喺出边睇完楼翻嚟，同铺头得一个同事喺度啫。 系， 好逼咗嘛，我哋同事嘅同事之间啲位。咁、 啊、 我就翻埋自己位度做嘢，咁我就见到即系有条新锁匙摆在我台面。 嗯， 咁我就好自然可以睇下啦。我问翻我对面个同事，我话喂，新盘啊？再望下咯，咁样，咁、 嗯、 我都会睇睇开咗未嘅，喺个电脑度，睇到咧就啱啱开嘅啫，银主盘嚟嘅，好平，咁但系个位置咧，我哋都熟晒啲 floor plan 啊啲嘢，咦高层、啊、应该向海啊，睇下靓唔靓啦个 view， 咁嗰阵时咧都系夜晚七点几，准备都睇完就去食饭咁样嘅，咁我就话喂，不如你上图咗上去啦，因为都有个单独睇楼嘅经验得多， 所以都惊惊地啊， 唔会嘅系啦，又新盘。咁啊，好啦，咁佢话同我就去望下，咁我男同事嚟嘅，咁咧就好啦，如是者答接啦。咁咧，我要讲讲嗰度嗰啲 lift 数嘅，嗰啲 lift 嘅层数嘅分布先。 好啊， 佢好得意嘅，有30几层高，咁佢就唔，佢层层都有 lift 啦，当然，就成日得一部 lift 嘅啫， 一部 lift 系啦， 哦， 得一部 lift 嘅啫，即系分别系456啊、789啊咁样上嘅，即系4楼、哦、下一层就系7楼噶啦，即系如果嗰部 lift 要去嘅位置。 Okay， 跟住就10楼、13楼咁上啦。咁、那个单位咧，我冇记错应该系20几楼嚟嘅。 嗯， 吓，咁唔理噶啦，嗰阵时咁咪睇啱嗰个层数就拣嗰部 lift 去搭啦。咁我同我同事一齐上，咁啊上到我都事后谂翻起啦，因为发生咗之后我哋跑落楼啊嘛。咁、 嗯、 我哋都谂翻起我哋出 lift 嗰阵时个画面咧，因为通常一出 lift 有埲墙噶嘛，会提你系第几层噶嘛。鸡精就冇错嘅。咁、好啦，咁而家系讲紧上去啦。上去通常银主盘啲闸咧都系唔锁嘅，银行咧就净系俾条木门匙你嘅啫，好、自然咁样就烫开到闸啦，咁就开门啦。 嗯， 因为我哋都已经记得晒所有银主盘里边应该系乱七八糟噶啦，因为喺啲执达利咧嚟封 啊， 咁上咗水业主应该系 封唔掂嗰啲啦。 系啦，虽然之佢就乱晒龙咁样去走嘅、即系值钱嘅一定系攞晒走噶啦。咁亦都唔会执干净咁走，因为佢都冇资格卖啦嘛。咁我哋已经心里有数系点嘅款嘅，见怪不怪。咁好啦，讲讲入到去嗰个单位咧，当然系好凌乱啦。咁、那个间隔咧就系、是、一个 L 厅，咁咧就厨房同厕所喺间屋嘅中间嘅。咁尾咧就有两间大房咁样嘅，咁我入到去咧冇感觉唔妥噶吓，咁、就当然冇灯啦，又系开咗道木门啊嗰啲咁嘅嘢，但系嗰度人气系非常够噶吓，因为嗰个屋苑好多人住嘅。咁好啦，入到去我同事咧就一支箭入咗尾嗰两间房，因为嗰两间房系可以其中一间睇到个海嘅、 嗯， 我行得慢过佢，咁我就行到去嗰个中间即系厨房个位嘅啫，咁、我衰喎，真系。即系口里边就讲咗句，我话哇咁乱啊，唔系人住。嗱，同一时间吓，唔系人住之后，我已经知道死啊，可能讲错嘢。即系同一时间啊，好、 okay。 快。咁嗰阵时，我同事就喺嗰个房里边行紧出嚟，去回应我呢句说话。咁、我话唔系人住嘅，之际后尾枕就浸浸凉。 咁快脆啊，真系 即刻动。咁同时我同事答我，佢话要执啊，系啊，即系嗱呢把系人声啊。 系啊， 我就听到我另外咧。就听仲听多一把声，就系话真系唔系人住嘅。嗱，我冇自己讲嘢噶。 喂，我呢系男人声定咩啊？呢个系有 唔敢肯定啊！而家谂翻起都系，即系点讲咧？我好清楚噶。咁我嗰阵时净系后尾枕凉嘅啫，讲听到嗰句说话嘅时候，我就脚趾尾都凉埋。 系 咁，我就打听唔到。咁我话喂，睇完未啊？潘走落去咁样，当我听唔到啦。咁佢仲话走咁快啊？咁样 哦。 好得人驚啦，咁梗係都仍然暂唔知。 咪走咁快嗰句係都係唔係人講㗎。 係呀，唔係人講㗎。 真係。 我即係直情呢，我嗰陣時個樣應該係變咗㗎。咁、但係我費事嚇親我同事。我睇完就走啦。 哎呀，我而家谂翻都得翻啲木棍落去先。咁跟住翻门啦，木唔爆埋，爆埋就得噶啦。咁个铁闸我都冇闩啊，就即刻行咗去揿 lift。咁但系咧，我谂住揿 lift 都慢啊。我头先讲过系一层楼得一部 lift 嘅啫嘛。咁好啦，我阿潘走咯，佢见到我兜咗个大圈行嘅楼梯，白天白人走咗两层，咁佢梗系唔知咩事跟我走。但系话喂，你老老实实。你做咩事咁讲佢快啲讲喎。我话落咗去先讲啦。咁我落咗几层㗎唔记得系几多层。咁跟住之后呢走返去揿 lift 啦，即係行返去 lift 口嗰度。咁但係諗下死啦，我落咗三层两层呢。 因为你唔知道有冇 lift 㗎嘛，嗰层係咪 层层都会有。我唔知道会唔会撞返头先嗰部 lift。但 哦。 如果三层嘅话咪撞返嗰部 lift 囉。 哦、okay, 明唔明啊，咁、 okay, 我阿潘我行咗几多层咁。佢话唔知三层两层。喂咁啊落多层。咁佢落多层。咁我跑返落去啦，咁應該就唔中㗎啦，因為你去返 lift 口嗰度你記得嗰個位置左右中間㗎嘛，就應該唔係嗰部嚟呀。我仲未曾講話俾你聽咩事、你老老實實好同我講喇喎，咁講我落去先啦咁樣。咁你面青我仲擺喎，我話唔好嘈啦咁樣落去先講。仲恐怖嘅嘢嚟啦，頭先唔講唔係廿幾樓嘅。跟住我等緊 lift 期間，我望嗰個牌呢個層數你估係幾多樓。 幾多？你落咗去㗎喇喎。 十幾樓咋。十四楼嚟嘅嗰个系，我冇可能走咗十层楼咁高啩？ 吓、啊，十几楼？ 系啊，咁跟住咧，我自己惊啫，我费事吓汤同事啊嘛，落到地下我先同我同事讲、我头先佢行咗几多层？三四层到咯， 系咯。 我话其实头先我哋入嗰个 lift 咧系几多层啊？你知唔知啊？第几楼？佢话我都知道，好似系十几楼，我哋冇可能跑咗咁多层嘅。哇！呢、這个真系 咁，但系你出嘅时候系冇错噶嘛，系嘛？ 或者我再重复讲讲先咧，睇嗰个单位系廿四楼， 系咯， 系啦。咁我就去揿呢度惊啦，咁啊走去下楼梯跑咗，唔记得几多层，系两三层到嘅啫， 系咯。 咁如果跑咗三层，咪廿一嘅， 系咯， 廿一咪同廿四同一部 lift 咯。 OK， 吓，咁我就跑紧期间问我同事，我话我哋跑咗几多层？ 系啊， 好似三层，我落多层咯。落多层咪系廿三楼咯， 即系另一部 lift， 你讲紧 系啦。我哋想搭另外一部 lift 落去啊，系、啊，嗰度应该都系唔系二十到十九噶啦，正常就，但系我哋搭 lift 嗰阵时系十四楼嚟嘅， 即系冇理由落到去咁低系咪？应该就 系啦。其实我同我同事都 get 到，我哋冇理由跑到咁低。不过大家嘅说话系落到地下先讲。 系嗱，但你冇开错门噶嘛？肯定，因为你见到嗰个数字系啱，亦都入到去啊嘛，即系话系咪？ 所以头先我咪话。我哋記得翻個畫面係廿四嚟嘅，因為我哋一出 lift， 我哋未曾發生事嘅時候啊，公共場會提你幾多幾多樓噶嘛，廿幾樓嚟噶。 咁之後原來你哋落咗十層樓啦。 係啦，但係中間嗰幾層去咗邊咧？我同阿潘都唔知。 OK。 呢個好驚咯，我好記得噶。 咁跟住呢個盤係點樣咧？有冇下文啊？ 因為銀珠盤太多啦嗰陣時。呢單嘢咧，當時我都有同啲同事講嘅，我話喂嗰個都驚驚地，有包咩 friend。咁但係見怪不怪嘅同事，因為我講過嘅，個個都有故仔噶啦。不過但係又係淡咗之後就不了了之咯。咁但係當事人就梗係好記得啦。 咁結果呢個盤有冇賣得出嚟？知唔知？ 我就冇賣到啊，唔知啊，行家可能成咯，因為係好平，但銀珠盤都唔係咁易賣嘅。有好多手尾跟嘅，我啲就系咁样咯。 嗱，我咪讲过咧，话有位地产界朋友 Eric 啊，佢话叫我可以去一间空宅度睇下嘅，话有锁匙啊嘛，系啦。跟住阿君咧即刻 email 俾我啦，佢话叫我唔好，叫我三思，因为咧我记得你讲啊，就我已经带有啲负磁场系嘛，负能量。 即系你谂紧去与唔去都好啦。 嗯。 是你進行緊，你基本上個負能量都產生緊嘅， 係 即係更唔好講話你入唔入去咧， 係咪啊？ 係啊， 但 係係咪嗰度咧？即係嚇風九龍啊嘛， 係噶係噶係噶。 我諗係咪八誒嗰單嘢好似九七九八年啊，九八九八年 㗎，係㗎係㗎。 其實我做嗰屋苑係喺個即係同區嘅都。 我都知道你估過嗰個㗎啦，都 係嗰個啊嘛。 係啊， 啊嗰、那個有啲同事都有故仔嘅，其實。 是咪啊？ 系啊！ 但系佢同我讲话啱啱攞锁匙冇几耐嘅啫， 即系可能再讲嗱。我走嗰阵时咧，即系我离开呢行嗰时咧，嗰单已经发生咗。即 系 有时会睇楼会望下嘅，系因为嗰度系唔系好高嘅啫。就算我喺平台都望到嘅。 系 佢发生咗嗰单嘢之后冇几耐就装修好晒，我喺出边望落去咧，啲女生新嘅添，系有人住噶， 系 系冇放到盘架嗰阵时。 O、okay、K， 反而佢楼下嘅隔篱就有， 嗯， 系啦，望到嘅都。 我哋免得过都唔去嗰座噶。 真系啊， 系啊。 咁即系叫唔好去啦，你建议就系咁啦，系咪？ 都冇啦，真系。 系咯， 即系又唔系话有啲咩一定要有事都唔好去啦，更何况你冇乜事。 唔系，有时啊谂住即系你做呢个节目，咁以身试法下少少啦。即系我又唔系探险，成件事系咪先？我又唔系入去拎拎查查，系咪先？我唔系嘅。 啱啊，但系 又去望一望咁咪走咯。 你真系冇事冇干。 咁啊系。 你又唔系有即系必要就话啫，必要你都谂谂啦。 系。 冇啊，真系冇啊。 好啦，我就 take 你嘅 advice 啊。 系咯， 就唔好去啦，系嘛？ 系咯， 好人好者就算啦，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啦，系嘛？ 唔好啦，真系唔好啦。嗰、那个 Eric， 我谂佢都系唔敢同你去噶啦，我谂佢都 吓唔系得我自己去嘛？即系佢有锁匙，佢一定要佢同我去噶。 喺楼 当时做紧地产咧，基本上个个都好信邪噶。 系 吓、啊，其实我话唔讲得嗰个第三个古仔咧，关信邪事噶、嗯。即系做完嗰个 case 之后，佢就黑咗好耐啊。 O、okay、K， 你又讲咁多添？ 哎，得啦，算啦，算啦，算啦，好，唔去啦，唔去啦，你一讲黑字，我真系唔去啦，几惊啊，真系呢啲嘢。 听面 有 先啦 ，O K， O K， 系啊， 好，多谢你嘅建议先。 系啊，真系噶。 好啊，咁你睡下你朋友再打嚟啦。 我睡咗你之后我再讲。 好好好， 好多人都想接个大。 O、okay、K， 好啦，唔该君，好，拜 拜。 咁电话号码28927889，一阵间我哋再听听下一位朋友 Stephen 电话，但我想听下君先。 哦、 好啦，嚟料咯， 嚟料 地产嘢啊。 地产。 嗯，边单先？ 地产都七七八八噶啦 ，last 嗰单大结局啦。 而家讲系嘛？ 好嘛？ 好嚟嚟，就系讲翻 点样猛法都 粉靓。 系啦，咁、 okay、 大结局个礼啦，而家 好啊。 嗰、那个单位啦，业主就养个鬼仔， 系啦， 一隻唔够就养咗唔知几多隻啦，结果都要大战过后，即系请啲神过嚟作法啦，咁样走咗嘅业主都、 嗯， 一直放盘，我就唔推介噶啦。咁、嗯、我师兄咧就唔信邪，介绍到一个单位俾佢某个客。 嗱，最重要喺里边咧、嗯、个柜嘅里边就 有啲震啦， 铺啦， 系 啦，最重要一样嘢啦， 摆一阵咁。以下落嚟嗰啲过程都关嗰件铺事嘅。好啦，咁我师兄呢就介绍多个单位俾个客睇啦，跟住之后就傾唔成，嗰次就嗰、那个业主呢就搵返我，因为一直攞个 follow 嘅业主，咁佢就话不如你搵返个客，你同佢傾头先唔俾佢嘅嘢，我都盡量俾佢啦，佢要求嘅嘢。咁之后呢我就同个师兄讲，我话喂咁样个、啊、业主，即係佢个客系佢，我哋唔斗得㗎嘛。咁征求咗佢同意之后呢，佢话我都好难搞呢单嘢，最好你搞掂佢啦。咁同我讲、嗯，究竟发生咩事？我你一五一十同我讲，原来咧喺我唔在场嘅情况下，佢上过去两次呢、嗯、个单位，可能佢都神推鬼，我唔知点解。咁、 哦、 佢就入头上过去一次咧，个客已经当然未嚟啦、 嗯。 我同佢系未曾话啲灯自己熄嘅，未曾咩嘅时候，佢、啊、系上咗去第一次嘅情况下咧，就系、是、佢手多系开咗个柜，佢明知个柜里边系有道士铺嘅，亦都有道符嘅，佢就手多开咗，佢谂住睇下嘅啫。咁、 嗯、 嗰道符呢就应风而跌咗落嚟，即係佢开个门有风㗎嘛。 但道符係贴咗喺呢度嘅。 其实係黐咗喺嗰堆帽度嘅啫，即係唔知用啲咩黐啦，咁就跌咗落嚟，咁佢就驚，佢、 嗯、 就甩手就諗都唔諗就拿起就諗住摆返上去，咁、哦、就摆唔到跌返落嚟，摆几都唔得，摆低咗道符喺返衣柜里面、嗯、闩返道门。就落去就攞啲物料之类啦，胶纸之类啦， 黐翻上去， 谂住黐翻。 嗯， 咁佢上到去啦，第二次上去，佢话我想黐翻噶，即系可能惊得滞啦。个胶纸搣咗落去咧，就黐住咗老符啦。咁啊黐嗰张帽咧就唔得，佢就搣翻落嚟，大力得滞，就连张符都搣烂咗。 哎呀，大件事啦、嗯，就惊啦。 跟住我话咁点啊？佢惊起上嚟嗰件十字形嘅袍咧 跌 埋落嚟添啊！ 大件事啦，哇！ 即刻有料到， 哇！我真系有料到个惊。跟住之后我咁你点啊？咁我梗系走啦、 啊。 你冇同佢再翻啊？咁讲，佢、啊、我同你上去之后想睇多次就睇下。諗住你喺出面等我喺裏面同佢穿返件衫㗎、嗯、即係你喺度我冇咁驚 㗎， 但係我唔係喎，見你好快入嚟已經穿咗啦。 嘩勁喎呢個。 嗱，已經穿咗我都。 有冇人中間有居入去先？ 係啦，我就諗住 有冇鎖匙有其他 有行家都有。係 啦，都會㗎嘛。 十字形㗎嘛，嗰、那個係即係係好似稻草人咁㗎嘛，唔係依家係陣嚟㗎。陣 嚟㗎。 嘩依家用乜意啫咁掛上 去。 佢係直情即係佢哋形容係稻草人咁啦，我係冇入過嗰個。 佢相隔幾耐呢？ 同一日嚟嘅啫 喎。即相隔幾多或者五小時六小時定。 我諗冇 㗎。冇咁耐添。 我哋跑落嚟啊咁唔止我諗唔止。因為佢返返去我哋公司跟住再上返去。起碼起碼20分鐘啦。 咁如果你話20分鐘即係話可能有第二個 agent 入咗去。 就算係都唔會同佢再返啩。同埋我諗行家丁都知唔開得。都知唔開得嗰個衣櫃㗎啦。咁我話我見你冇嘢㗎喎出嚟嗰陣佢其實佢好驚啊。佢話等 lift 嗰度呢我咪話佢未開嗰個箱啊即係諗住一下個室㗎咪 Dita 啦跟住依次最識嘅我咪跑樓梯嘅。原來佢唔係話企喺個 lift 度等我係佢隻腳唔知怎麼唔喐得啊。 喔記得你講。 我睇佢個樣係冇嘢㗎但係佢諗住話我咁辛苦我經歷得咁辛苦又驚到死都做唔到咪嬲囉咪囉。咁好你講完俾我聽之後呢雖然係著返啫但我都要同業主講我話業主就追我嘛話個客點點點啊但我先同我講咗咁樣我都要復述返俾佢聽我都諗住唔做啊我真係我自己同自己決定啊唔做亦都同我先講唔做。他說他都不想再跟因為不想跟再跟那個單位有什麼關係那我就跟業主說我一五一十話曬給他聽他說原來你動過這樣說我說是老實說你有沒有上過去他說我沒有他是不動得的那些東西他連我都鬧埋跟住算啦你既然都跟我反了面還啱啱對我來說還啱 算啦以後不幫你跟 手做啦是 啊是啊那跟住叫做是 結了局的啦。 但是又真的很怪囉你賣間屋出去那你那些人不掂得那你想怎樣那你下家入來住的時候都會掂的那你想怎 樣是啦我就想答回你這個問題那時候你不是說過的話但我去睇樓乜都開㗎喎 我真係會開㗎喎、 我嗰陣時想答你㗎喇其實佢擺一陣㗎嘛你唔喐得㗎嘛如果你有成交咁佢梗係搞掂佢啦 即係驗驗囉 唔係你收樓一定冇咗㗎啦 係咪我即係佢會自己搞 未賣到嘛 咁未 賣到佢壓住佢先囉 你會俾人入去睇㗎壓住佢先點知如果你破咗個陣有咩事發生係咪 就賣唔出啦或者咁樣 佢驚住。即係你成交咗佢佢梗係整返好啦係咪先一定會。 咁但係你問題就話你有嚿嘢咁樣俾人見到說話你好難成交㗎喎。 咪所以咪要吩咐啲經紀唔好開衣櫃囉。 其實好難你會唔會你睇樓你會唔會乜都會開開曬 乜都開啦。 鎖咗咪得啦。 除非真係 水箱都揭起嚟睇下。 真係會 喎。 其實如果唔俾客睇好多方法嘅例如鎖咗佢啦又或者係如果客覺得 好簡單 客覺得奇怪如果唔咩啦。 係啦。 未成交可能業主有啲。 業主仲擺咗啲私人物 啦。咁講我都接受到。咁講接受到。已經得㗎啦。 你自然啲就得㗎啦。 就係因為佢自己喺嗰度養鬼仔而唔係死個人所以其實查冊啊咩都睇唔到 㗎。你有冇同佢傾下偈其實佢做乜要養鬼仔即係佢嘅興趣嚟嘅嗜好嚟嘅。 佢生意唔係咁好囉。佢自己講嘅佢自己爆出嚟嘅。即係我都冇答案。 五鬼運財啊 係啦咩都可以啊。 我淨係見佢成地公仔打隻嘴咁想話話俾佢聽叫佢執執佢咋嘛。佢跟住自己講。 佢要擺個形象喺度㗎嘛要嘅。 佢有講過話作法嘅時候佢真係好驚囉。冇下眼劇走㗎。如果唔係都唔會咁亂啦。 到而家係點樣畫間屋唔記得咗。都有人住到好似係嘛。 我睇返啲網友寫話有人住。但是我又沒問老師他就還放緊 還放緊 就不知道會不會是現在這 時候是或者再放呢 是不是他有 都這麼久 或者不知道住了進去又沒有感應到或者吃又不信這些或者其他宗教 或者可能他養所有的鬼仔是跟回他走呢 可能他自己黑仔啫 是啦或者這樣啦 或者是都未定 是啦即是他會懂得去請回他們走這樣或者 不知道那些就不知 道可能說 他那時候放盤呢見到地下這麼亂真的很初期的時候呢我想他都真的想著真的有面走不影那隻的了因為他都不會第二天下來說你們快點搞完他啦 便宜一點就 行了我不想去的啦這樣他說過 他自己都不想去 我不會再上他很危險啊他不說這樣說 很危險真的說到 因為我另外一個同事跟他說說有客啱嘛咁跟住佢落埋嚟以為真係買到咁佢叫我哋快啲搞掂佢 係 係呀 咁就叫佢成件事就大結局囉呢一間所謂 大結局㗎啦 係咪養鬼仔嘅屋咁樣下 對於我嗰段時間係大結局囉 係 呀我想回應返呢五樓嘅單位呢我講過話嗰個業主收咗幾次訂又買唔到嘅咁其實呢中途就有啲嘢嘅話而家講呢一段時間嗰間屋好得意㗎 exactly 佢樓下間屋係吉到一間乜嘢都冇嘅但係有一張好舊式嘅寫字台呢就擺正喺一個廳中間嘅。每次睇完樓呢我哋都要擁返埋角即係每次睇樓之前帶客上去睇之前都要擁埋角落頭。送咗個客走啦上返去將嗰個寫字台去返中間。 點解要咁樣 個業主交代 要求。 要求是咁樣。 要求是咁。咁 有冇原因啊？ 我諗關六樓事囉。 關六樓事。 總言之咁嘅要求囉。我哋上去囉，我仲試過有一次坐喺嗰張台嗰度，即係 PV 嘅時候坐喺張台上同另外一個同事話、即係研究點解咁凍啊呢度咁樣囉。走嘅時候我同事同我講，佢話喂我哋擁返埋去先啦咁講。唔係擁返開嚟，你試下坐下中間有咩 feel， 咁我冇咩 feel 喎。咁樣囉。 但佢有咩 feel？ 佢又話見過有人同我一直坐喺隔離喎，即係我坐喺度嘅時候、 哦、 我冇 feel 喎， 好似又冇、 但就好奇怪，點解張台要擺返中間囉， 個陣嚟 嘅喇， 我諗又係陣囉，即係各施各派，我真係唔知咩陣。 哇，即係嗰等樓下即係都咁鬼怪，一啲朋友原來即係住開嗰度，我唔知係咪呀，或者係相啊嗰等樓係咪有啲風水問題呢，佢哋一定要擺呢個陣呢，會唔會咁樣成等個局係唔好嘅， 唔係唔舒服喎，佢嗰度都 ok 喎。嗱，五樓同個樓嗰個直情係同一方位啦，我諗都係應該六樓有事影響到五樓都搬呀，跟住都放盤。咁、我咪話佢叫我收個客多啲訂呢、其實我一時我唔會話特登去查呢個單位有咩事，就係因為塌訂我先正知道原來我係第三個咁、樣囉。佢知道六樓有事先過我添啊！而家諗翻起，如果唔係佢都唔會話我咪叫你收到啲訂。